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大洋。春天到了，我们北广购物呢又迎来了第一个北广购物开播的春天，大洋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些特别适合在春天用的产品。其实到了春季啊，天气变暖了，春季冷暖气流交替比较频繁，人就容易感冒。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也是著名呼吸病学的专家钟南山，他就强调说啊，说这个牛奶天天喝，运动天天做，可有效的远离流感滋扰。今天我们在北广购物的平台上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牛奶产品，德国德亚牛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德亚牛奶的市场总监伟洲。伟洲你好。 北广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来的德亚牛奶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品牌赞助商、梅西、 C 罗这些大牌的球星都在喝的牛奶、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德亚，所以说我们的德亚在各大超市卖场都有在销售。它的平均的一个售价是6.5一罐，而我们今天带来的组合构成是238块钱，足足60大罐的一个德亚牛奶。所以说非常的超值，但是备货非常有限。 一大个包装盒里边是 两箱，是60罐， 一共是60盒， 是没错， 一共60盒。市场价值能够做到多少钱？ 将近500多块钱。 因为在我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旁边有一个这个非常知名的赛特商场啊，大家可以去这个赛特商场里面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 是 德亚牛奶的价格。 没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不会低于5.9的这么一个价格。 没错没错， 因为会更高哈。 嗯， 其实德亚牛奶在咱们北京的各大商场超市比较多见，这个牛奶哈，价格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今天60盒238合起来应该是3.96块，3.96一盒，这个价格跟商场超市相比较还是非常有优势。 没错没错 啊， 这因为很多来说的话，北广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为什么长期在广播电台购买德亚牛奶，就是它的一个超值，同时它的德亚牛奶的一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它是来自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牧场的牛奶，每一头牛绝对不吃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和一些零零散的饲料。 对，这个一会儿啊，关于这个德亚牛奶的品质，一会儿咱们详细来说哈。先说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以238元的价格买到60盒德亚牛奶，平均一盒的价格只要3.96块，市场上的售价高达5.9到6.9。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牛奶组合确实非常超值，备货有限，电话您记好了，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春季万物复苏，回暖了，我们要出去多活动活动，多锻炼锻炼哈。多晒阳光就会补钙，同时补钙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喝牛奶嘛。 当然，喝德亚牛奶来说的，为什么很多的老百姓阿姨妈妈们喜欢在超市里边买德亚牛奶，因为它的钙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远远高出国标20%， 这个 做到了每100毫升做到了3.3的蛋白质含量， 这个在这个盒上可以看得到是吧？ 当然， 刚才说的钙和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哈，好了，我们北广购物科普的时候要到了，蛋白质啊，节目里老说蛋白质，蛋白质究竟是什么？蛋白质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之一啊。大概呢是占到人体的9%到16%，其实都是蛋白质。那么这蛋白质呢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个奶皮儿其实就是蛋白质。 对，没错。 最早我们喝的这个牛奶，你只要在放锅上这个一煮哈，凉一下，会发现这个表面上有一层层厚厚的奶皮儿， 是 那个就是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但是现在我们说往往要不就是薄薄的一层，要不几乎就是没有。 是的，很多牛奶来说的话，它为了提升蛋白质含量，添加了很多人体不能食用的 微量元素，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喝健康营养放心的牛奶，它不是因为价格便宜你才去购买的，而是只能给你家里带来健康的高品质的牛奶。德亚牛奶来说的话，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它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品牌赞助商。大家都知道体育运动员对食品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如果牛奶里边有抗生素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球员是绝对是不能使用的。同时来说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和钙含量远远高出国标20%。它是每一头牛都有它的身份的认证在它的耳朵上面，可以查到每一滴奶产自于哪一头牛，而且在德国的各大牧场里边，每一头牛是听着音乐产奶的。 对对， 是的，没错，我 听着音乐产奶、啊。 没错，欧盟最好的奶源产地就是来自德亚啊，德国的牛奶。 德国牛奶、 没错、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德亚牛奶，它就是原产地的原包装， 是 这个没问题。原产地原包装。同时今天价格确实非常合适，238块钱您买到60盒的德亚牛奶，一盒是200毫升。在超市您可以看到这一盒呢卖到5.9到6.9，甚至更贵都有。但是今天在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只要3.96一盒，60盒238元。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是大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牛奶产品。德亚牛奶其实在咱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已经是销售了一段时间了哈。反响和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没错，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通过我们的节目购买了德亚牛奶，有的回家就是有一个朋友特别逗，他们家呢是买了一个这个咖啡机，咖啡不要兑牛奶嘛，他是因为买了咖啡机之后大量的需要牛奶，于是就买了一个一盒，就是咱们这订购了一盒这德亚牛奶，拿回去之后就跟我说，说这个大洋你们卖的那个德亚牛奶确实不错。 是的，所以说高品质的牛奶来说它可以做很多的辅食，包括咖啡料理，同时还可以做酸奶。很多国产的一些牛奶来说的话，它做酸奶非常的稀，只有高品质高蛋白高脂肪的牛奶做出来能酸奶才是高品质的。 对，而且这个口味非常的好，德亚喝过之后就知道这个口味真的是非常好，浓厚， 是 很香醇。 没错， 有的牛奶呢喝起来像水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但是德亚确实在这一点上，大洋经过亲自的亲身论证去喝这牛奶，感觉确实不一样哈。这德亚牛奶，好，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的德亚牛奶一共是60盒，一盒是200毫升， 没错， 一盒是200毫升，一共60盒，市场价值要高达5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 238元， 相当于每一盒200毫升的德亚牛奶的价格是 3.96， 3.96，您去各大商场超市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要卖到5.9，甚至6块钱以上的这个价格。德亚牛奶，同样的包装。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订购产品了。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生活214的主持人阿龙。您还为产品的真假操心吗？别犯难了，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开张了，替您给产品质量把了关，您就放心的买吧。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大洋。今天请伟洲呢一起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德亚牛奶。在这有一个喝牛奶的一个误区，我觉得要跟大家呢来这个更正一下这个错误的观念哈。有人说这个牛奶啊，它不能空腹喝，这很多人这么说，说牛奶不要空腹喝啊。但是经过这个科学家的论证，牛奶空腹喝完全可以，而且并不影响吸收牛奶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你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新生儿小宝宝都是1岁啊2岁啊，他们不吃辅食，奶不能空腹喝的话，那赶上小孩怎么办呢？ 那也没见哪个小孩之前先来一大碗粥，然后再去喝牛奶啊。 而且牛奶是最接近母乳的一种营养物质，同时来说呢，它的乳蛋白是最接近母乳的。 对， 所以说很多小孩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多是需要补充牛奶，让它提升它的钙含量。 而有营养专家是这么说，说喝一杯牛奶可以有效的缓解饥饿感，达到一个小时以上。 嗯、没错， 有人饿了，饿了之后说大晚上饿了怎么办？嗯，说咱吃吧，出去得麻辣烫烤串又来了，完了这个长胖啊。但是如果说你在晚上产生了饥饿感怎么办，或者说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你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喝上一罐这个德亚牛奶，真的你一下这个饥饿感就会消除，而且会很好的吸收牛奶当中的蛋白质。 是的，而且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对人体所必需的一些矿物质都是非常有提升的。同时牛奶的好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它的乳脂含量里面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BCD。 早上喝一杯牛奶满足一上午的工作精力的需求，那么中午呢喝一杯牛奶缓解一上午工作的紧张压力啊，让下午的工作呢更具活力，晚上再喝上一杯牛奶，消除一天的疲劳，有利于睡眠。 没错 啊，这是对于这个上班族来说，那么中老年人喝牛奶，小孩喝牛奶补钙这样的事情咱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啊。而且今天我们说这个利乐包装它也比较这个易携带，200毫升的利乐包装， 没错，还是非常的方便。它是常温牛奶，不需要你放到家里的冰箱里边冷藏，你放在密密封的空间里边都是可以正常保存的，可以保存12个月。 那到这儿呢，伟洲需要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就是这个牛奶的这个保质期啊，能不能做到一定是最新鲜出产的。 当然我相信大家在北广购物购买到的所有的德亚牛奶都可以，只要你在一定的时间点购买德亚牛奶都可以使用半年以上的一个保质期，而且它是常温保存的，根本不需要你放在冰箱里边冷藏，所以说可以多订几组给你的家人，给你的父母备上几一套。 今天北广购物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德国原装的德亚牛奶，我们的北广价是238元，60盒，每盒是200毫升，市场上这一盒就要卖到5.9-6.9，所以今天价格确实非常合适，机会难得，备货有限，记住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北广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亚牛奶的厂商代表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在北广购物购买到的德亚牛奶都是来自于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牛奶，同时它的标准远远高出国标20%。今天北广购物购买到的德亚牛奶只需3.96元，价格比市面上的零售价绝对是非常有优势的。 听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东来。 我是五常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琴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胜。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五常林乐朝燕租香红阳友谊。 我是德亚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是大洋。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最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到这呢，需要再重复一下我们北广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说实话，我们推荐这个德亚牛奶备货并不是特别多。 对，因为它每一包的德亚牛奶都是来自于德国的原瓶原装进口，因为它的备货周期非常的有限。这款德亚牛奶在各大超市已经是抢疯的，在各大超市的零售价是多少钱？近6.5元的一个价格，而我们今天在北广购物的德亚牛奶只需3.96元，所以说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一听到是德亚牛奶，就会拿起电话来进行订购。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北广购物的微信商城平台啊，已经是开放了。您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北广购物4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商城，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边购买产品了。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